加强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保障，禁止侵犯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权益，禁止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禁止违法收回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禁止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禁止强迫农民搬迁退出宅基地，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优化用地审批程序。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100年》一书，已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该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党的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主线，全面回顾党的组织建设发展历程，深入总结党的组织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详实记述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思想、重要事件、重要活动，生动展现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高尚情操和精神风貌，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组织优势和强大的组织力量。 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进出口贸易、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保持逆势上扬，中国经济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强有力的支撑。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7.1%，连续13个月同比正增长，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水平。中国与世界紧密的互动不仅仅体现在越来越多的货物进出之间。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多家知名跨国公司的项目纷纷签约落地，投资总额达到118.5亿美元。 中国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优势，我们可以跟政府进行高效透明的沟通，我们还会在这里继续增加投资。 上半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超6000亿元，同比增长28.7%。我国新设外资企业超过2.3万家，同比增长47.9%。 我国对外开放成效显著，呈现出呢速度快、质量高、举措实、平台强等新特点。强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和持续高水平的开放措施，成为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 就在几天前，我国发布了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开放度超我国入市承诺。与此同时，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等多项举措落地。目前已出台的34条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的法规修订工作已基本完成，中国的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报告显示，75%的受访企业对其未来2年在中国市场实现增长和中国经济复苏持乐观态度。61%的受访企业将中国视为首选投资目的地。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年度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欧洲企业中有近60%计划在2021年扩大中国业务，约1半受访者表示在华利润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不断加快的开放步伐，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中国成为外资青睐的热土。 围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京津冀三地和有关部门合力破解难题，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突破。 以雄安和城市副中心为2翼，优化重组北京功能布局，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开拓出新空间。目前雄安新区已从规划阶段转入大规模建设阶段，120多个重大项目稳步推进，20多万建设者奋战在建设一线，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基础条件已初步具备。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也在加快建设，市郊铁路副中心线快速路陆续开通，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北京市级机关已有35个部门、165个单位搬入副中心办公。到203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承接中心城区40至50万人口疏解， 打造国家绿色发展的示范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示范区，让这个城市 变成人民共享的活力之城、健康之城和幸福之城。 严控增量，疏解存量，更加严格的产业准入标准，让一批原本打算在北京新增的非首都功能设在了京外。20多所北京市属学校、医院向京郊转移，3000家一般制造业企业、1000个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向河北、天津等地疏解。北京经济结构得到调整优化，科技、信息、文化等高精尖产业新设市场主体占比从2013年的40%上升至2020年的60%。从今年起，将以在京部委所属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为重点，分期分批推动相关非首都功能向雄安新区疏解。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您介绍边境线上的活界碑魏德友。 北京时间7点整， 清早，萨尔布拉克草原上，魏德友带上自己的三件宝——收音机、旧水壶、望远镜，吆喝着羊群，开始了一天的巡边工作。1964年，24岁的山东小伙魏德友从北京军区转业，和30多名战友一起前往环境恶劣的新疆萨尔布拉克草原屯垦戍边。 那时候我们就是挺早的慌嘛，风雨来吧。 他们所在的萨尔布拉克草原地势开阔，缺乏天然屏障，一到牧民转场时节，极易发生人畜越界。除了边防军队力量，护边员的巡查也很重要。魏德友和战友们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上世纪80年代初，魏德友所在连队被裁撤，战友们陆续搬离，劝他一起走，他说他得留下来，并于1983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984年，草原上只剩下魏德友一家。 就是块石头沙滩，我们也走了，那是我们的领土，就是说看好这个片的土地。 50多年如一日，魏德友巡边护边总行程达2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赤道5圈，劝返临界人员1000人，管控区内没发生一起涉外事件。他也被誉为扎根边境的活界碑。 我在这里一直坚守着，永远在这里。 2017年，女儿魏平从退休的父亲手中接过羊鞭，成为扎根草原的新一代护边员。 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7月30号联合发布最美拥军人物先进事迹。山东省荣成市仁和镇苑矿村拥军船船长集体和次人罗布等9名个人被授予最美拥军人物称号，他们自觉弘扬爱国拥军光荣传统，大力支持部队建设改革和练兵备战，满腔热情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忧抚对象排忧解难，书写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章。发布仪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行，现场采用播放视频、访谈互动等形式，讲述最美拥军人物的先进事迹和工作生活感悟。最美拥军人物评选发布活动自2015年至今已累计举办3届，每届选述10名，激发了全社会参与拥军的极大热情，竖起了尊崇军人职业的鲜明导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财政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2012到2020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142.8万亿元，年均增长5.7%。国家财力的日益壮大，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2021年，为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超过25万亿元，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预计超过7000亿元。 东京奥运会昨晚至今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乒乓球、游泳、蹦床、羽毛球等项目上再获4金3银2铜。 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单决赛在2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最终陈梦4-2战胜孙颖莎夺得冠军，孙颖莎获得银牌。 在今天上午进行的游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汪顺在最后50米自由泳实现逆转，以1分55秒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是中国游泳队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三枚金牌。 我觉得是祖国人民给予我们的吧，我也做到了我在赛前说的，要让国旗在东京飘扬，让国歌在东京奏响，我做到了。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女子蹦床决赛中，中国选手朱雪莹、刘玲玲包揽了金银牌，羽毛球混双项目金银牌同样被中国选手包揽。决赛中，王懿律、黄东萍以2-1战胜郑思维、黄雅琼，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第18金。此外，中国赛艇队在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决赛中获得铜牌，中国选手肖佳瑞轩夺得射击女子25米手枪铜牌，中国香港代表团选手何诗蓓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得女子100米自由泳银牌。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终生文章，题目是《反科学让美国走上错误的方向》。政治操弄难掩美抗疫不利事实。文章指出，美国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利用一切时机抹黑中国，反映出美国以政治打压科学的疯狂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而疯狂的背后，则是美国日益严峻的疫情形势。持续恶化的疫情形势明显加剧了美国政客甩锅推责的冲动。文章强调，从疫情开始，各种反科学的操作就让美国走上错误的方向。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美国政客把政治手段当作对抗新冠病毒的武器，把矛头对准其他国家，就像挥舞长矛向风车发动攻势的堂吉诃德，既拿错了武器，也选错了作战对象。这样的美国岂有抗疫不败的道理？继续痴迷于以政治对抗科学，只会让自己在疫情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最终为其错误埋单的将是美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 截止到7月29号20:40，江苏省南京市全市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加强疫情防控，南京市多方联动全民参与，确保防控不留死角。 今天，江苏省和南京市进一步升级管控措施，黎宁查验点由68个增加至75个，对黎宁人员进行核酸阴性证明和健康码查验，逢车必检，逢人必检。因疫情查控需要，南京10个高速公路出入口临时关闭。南京市还设置了5个水上通道查验点，目前长江客船在南京港已暂停上下客。另外，南京在全市设置了31处车辆消毒服务点，加强出租车、网约车的消杀防疫。管控升级的同时，南京市积极做好服务保障。今天上午发现确诊病例的建邺区思源小区内一位孕妇要例行产检，收到诉求后，区防疫指挥部立即安排专车将孕妇转运到定点医院就诊。针对人口密集的老旧小区，南京市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划定责任区，对居家隔离人员、孤寡老人、行动不便居民提供上门服务。在南京市秦淮区双塘街道，工作人员上门核酸采样的同时，还送上了中医预防方和防疫香囊。 把我们对重点人员居家隔离呢，这个也还安排了这个部分的这个心理的医生，这个如果有心理疏导需求的，我们的话这个来做心理的疏导。 眼下，南京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正在进行，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已完成检测采样643万人。 国家卫